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两个巴比伦王国，汉穆拉比时代的巴比伦是古巴比伦王国，第二个巴比伦国也称新巴比伦王国，它是来自西亚的闪族加勒底人所建立的。提起新巴比伦王国，令人浮想联翩的首先是空中花园，它被古希腊人誉为当时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当然，它并不是真的悬在空中，而是建在120多平方米的实地基上，高度约为24米，比六层楼还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空中花园和巴比伦文明其他的著名建筑一样，早已淹没在滚滚黄沙之中。如今我们要了解空中花园，只能通过后世的历史记载和近代的考古发掘。那么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就和大家一同走进这座神秘而美丽的空中花园。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巴比伦是世界著名古城遗址和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约90公里处，幼发拉底河右岸，建于公元前2350多年，是与古代中国、印度、埃及齐名的人类文明发祥地。巴比伦亦即神之门，由于地处交通要冲，神之门不断扩展，成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的重镇。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这里曾是西亚最繁华的政治、经济以及商业和文化中心。公元前18世纪前半期，古巴比伦王国汉穆拉比王统一了两河流域，即以此为国都，同时这里成为祭祀马尔杜克神的中心，后成为加喜特诸王的都城。公元前689年为亚述王西拿基利所毁，不久又经新巴比伦王国重建。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位时，该城达到了极盛，约于公元前539年成为波斯帝国的都城。公元前331年马其顿军队入侵，巴比伦成为马其顿在东方的首都。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巴比伦城逐渐衰落了。古希腊历史学家对巴比伦城多有记载，其中以希罗多德的记载为最早。遗址的考古发掘是在公元1899至1917年进行的，根据史料和考古资料，可大致复原尼布甲尼撒时期的城市布局。当时幼发拉底河可能从城的中部流过， 主要建筑集中在河东，城墙有两重，以泥砖或者砖砌成，建有塔楼，其中外墙最宽处有 7.1 米，城的正门是伊斯塔尔门，高12米，双重，是为献给女神伊斯塔尔而建。进正门是南北向的游行大街，街道以石或砖铺筑。伊斯塔尔门和大街两侧均装饰有彩釉动物的浮雕，动物横向排列。游行大街以西，伊斯塔尔庙西南方是主要宫殿区，即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南宫，由五个院落组成。中心第三号院落里是由彩釉砖拼成的狮子图形以及各种花木几何图案。巴比伦城中尤其以巴比伦宝塔最为著名。巴比伦塔共有七层，除最高层是一个神庙外，其余六层为长宽相等、端面为正方形的实心体土坛，内用土坯垒成，外用砖块相密。六层土坯和顶端的神庙自下而上逐层缩小。关于巴比伦塔这个建筑的用途，在历史文献中有着诸多种的解释，在学术界也引起过争论。目前较为普遍的认识是，这个建筑是用来充当天地间的联系和交流的场所。古巴比伦的原始宗教认为，天上的神有时要到地下来，为了对天神表示奉敬，就营造了这个高坛神庙，俗称天庙，以便天神下凡时有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因此巴比伦塔实际上是现身逢迎神灵的场所。 说到古巴比伦，人们总会想到那座充满传奇色彩的空中花园。作为世界七大古代建筑奇迹之一，空中花园不同于其他奇迹的是，它是为了爱情而非荣耀所建。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空中花园精致工艺背后那动人的传说。 除了巴比伦塔以外，尼布甲尼撒二世还建造了更为让人津津乐道的空中花园。作为世界七大古代建筑奇迹之一，空中花园不同于其他的奇迹，它是为了爱情而非荣耀所建。它精致的工艺背后有着一个非常动人的传说。公元前612年，新巴比伦王国军队与伊朗高原的米底组成了联军，一举攻下了亚述帝国的首都。为了巩固双方的友好同盟，两国国王决定巴比伦王子与米底公主订婚。公元前604年，巴比伦老国王去世了，王子继位，称作尼布甲尼撒二世。不久，米底公主塞米拉斯做了他的王后。国王向公主夸耀，她有着天下最华丽的宫殿和天下最巨大的财富，公主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而这位米底公主美丽可人，深受国王的宠爱。但是时间一长，公主愁容渐生。有一天，尼布甲尼撒二世无意当中听到公主在对天哭泣。在这里，所有的景色都平淡无奇，呆板乏味。难道这里果真找不到一座可供我攀登的山岭吗？我渴望重建家乡的山峦和盘山小道，这里的古板风光快把我憋出病来了。原来这位公主害了思乡病，只见她茶不思饭不想，日渐消瘦。这下可急坏了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他对公主说，我曾经许诺过，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我绝不食言，你会得到一座美丽的花园，就像你家乡的山岭一样。于是国王请来了许多建筑师和工匠，让他们就在京城里营造一座大的假山。经过了几年的营造，这座举世无双的大假山终于造好了。这是一座每边长120米、高20多米的大假山，它的底部由一组两列共14间拱顶厅房组成，呈正方形，中间有回廊相连，在房顶上再用石柱和石板一层一层地建上去， 像塔庙那样层层收缩，直至高空当中，每一层石板上都浇洒了一层铅，再铺有浸透柏油的柳条垫，以防渗水，然后才在上面一层一层地培上泥土，种上许多奇花异木。工匠们还在上面开辟了一条幽静的山间小道，小道旁是潺潺流水。由于花园比宫墙还要高，远远望去，整个花园就像悬挂在半空中，因此被称为空中花园，又称作悬院。高空中种的花木浇水成了大问题，而聪明的工匠在顶上设计了机械的提灌设备，用螺旋泵不断地从幼发拉底河当中取水浇灌。当时这可是一项史无前例、难度极高的大工程。据说米蒂公主看到这一切，从此愁眉舒展，思乡病一下子就全好了。在男尊女卑的远古时代，贵为一国之尊的巴比伦国王为博红颜一笑，不惜兴全国之功，耗万金之资。其实诸如此类的荒唐举动，古往今来并不鲜见。几千年来，无数的文人墨客挥舞手中出神入化之笔，将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描绘得美轮美奂。有很多的传闻都说，空中花园是一座多层塔式建筑，有100多米高，每层的内部都有砖拱和石板做成的斜坡式阶梯通向上一层，平台分为4层，层层相叠，每一层都用大理石筑成小径，上面满栽着各类世间所没有的奇花异草。而建筑物的内部则以芦苇为中心，外部堆积着厚厚的泥土，上面也长满了美丽的花草树木。整座花园树木掩映，鲜花锦簇，远看就犹如悬在半空之中。从幼发拉底河引导出来的水流在花园内化成了汹涌的喷泉，直射向蓝天，形成了一道道绚丽的彩虹。而幽静的园区小道曲折蜿蜒地延伸着，小径旁的溪流汩汩流淌。如此美景引得无数建筑大师和艺术巨匠怦然心动，为之神往。公元前3世纪，希腊人安提巴特慕名来到巴比伦城，见到了他心仪已久的空中花园。此时的花园虽然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花容月貌，早已是花草凋零，蜂蝶散尽，枯瘦如柴，只剩下一副骨架悬在空中，任凭风吹雨打。但是安提巴特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其与埃及的胡夫金字塔、亚历山大城灯塔等相提并论，并给他戴上了世界7大奇迹之一的桂冠。仅此一端就足见空中花园昔日的风韵。然而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这座花园实际上并非什么杰作，其长宽高都不过几十米而已，只是由于古代希腊没有特别高大宏伟的建筑，才使得它鹤立鸡群，成为希腊人眼中的所谓奇迹。事实上流传至今的有关空中花园的记载，确实也几乎都是出自古希腊、古罗马作家以及历史学家之手。现代历史学家争论说，当亚历山大大帝的士兵们到达了富饶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并看到了巴比伦时，深为眼前的美景所震撼，其中当然包括空中花园。他们后来回到单调枯燥和崎岖不平的家乡时，也将对花园美景的回忆带了回来，并向故乡的人们大肆夸赞。此说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当古希腊人还没有迈进文明门槛的时候，两河流域的文明已经延续了大约2000年。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尽管如此，无数的考古学家还是怀着无限的遐思来追寻传说当中的空中花园。德国人罗伯特·科尔德维就是其中之一。1899年，科尔德维带领考古队踌躇满志地来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90公里处，也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古巴比伦城的遗址所在地。随后他指挥手下人挥舞工具大干了起来，企图要使这座沉睡了2000年的古城重见天日。他想要弄清楚这里究竟有没有传说当中美丽的空中花园。一天，他们在古城南宫的东北角挖掘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半陷于地下的近似长方形的建筑物，面积约为1260米。这个半地下建筑由两排小屋组成，每个小屋的平均面积仅6.6米。其中的一间小屋内还发现了一口开了3个水槽的水井。考古队员想象不出这口井有什么特殊的用处，便继续向下挖掘。后来他们又发掘出了一座石砌的圆拱形的建筑。科尔德维立刻就意识到这座建筑非同寻常。首先，古迹的地点在巴比伦城最古老的一部分，名叫巴比尔，而这里有最早的地窖。其次，这是巴比伦出现的第一座圆拱形的建筑，是用石料和常见的砖砌成的。第三，是那口怪模怪样的古井。这套建筑物的结构确实非常特殊，从设计到建筑都十分出色。科尔德维认为那几个圆拱一定具有某些特殊的用途。他启动脑中储存的所有相关资料，最后不由得眼睛一亮，他认为这很有可能就是传说当中的空中花园。因为在所有记载巴比伦的资料中，从约瑟夫斯、迪奥多鲁斯、台西亚斯和斯特拉波的著作，到所有页经破译的有关巴比伦城的楔形文字的铭文，只提到两处建筑是使用石料的，并且都特别强调指出是石结构。一处是卡斯尔的北城墙，科尔德维已经在那里发现了石料，另外一处就是塞米拉米斯的悬空花园。科尔德维虽有此推想，但是他始终不能断定自己的想法正确无误。在他看来，挖掘出的三条竖井无疑是一眼抽水井，而用于抽水的机器虽然早已经荡然无存，但当年很可能配有一套由链条带动的水泵，以便能够不停地抽水。为了展现空中花园的面貌，他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空中花园由一些圆拱支撑着，铺垫在这些小屋坚固的拱顶之上的是厚厚的土层，土层的上面栽种着花草和树木。一条用链条带动的抽水设备将井水送上蓝天，然后飞流直下3000尺，此情此景着实有些壮观迷人。在考古发掘中，科尔德维的考古队也确实发现了这里曾种植过大批花木的遗迹。然而空中花园本身所达到的成就令科尔德维有些失望，因为比起其他六大古迹来，他似乎羞于见人。科尔德维也难以理解这一事实上的架空花园何以堪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因为即便在这座古城里，比它更引人注目的古迹虽说屈指可数，但也并非绝无仅有。虽然如此，科尔德维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激动地向世界宣布：我找到了空中花园。从此世界考古学界沸腾了，围绕空中花园的学术争论纷纷扰扰，喋喋不休。 说到古巴比伦，人们总会想到那座充满传奇色彩的空中花园。作为世界七大古代建筑奇迹之一，空中花园不同于其他奇迹的是，它是为了爱情而非荣耀所建。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 空中花园精致工艺背后那动人的传说。 大多数学者认为空中花园是确实存在的，因为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许多历史著述当中都有着它的记载。比如公元前一世纪中叶西西里岛历史学家迪奥多鲁斯，以及50年后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位时代著有地理学一书的斯特拉波，都曾经先后描写过空中花园的情形。在今天伊拉克的首都还有一座根据传说而复原的空中花园。也有学者予以反驳，这些人指出，不少在自己著作中提及空中花园的古人也仅仅只是从别人口中间接听到空中花园的情况，他们并没有亲眼目睹过实物。而亲自到过巴比伦城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大谈特谈巴比伦城的雄伟壮观以及巴比伦塔的凛凛雄风的同时，却对空中花园只字未提。这一点恰恰表明古巴比伦城并不存在壮观的空中花园。针对上述说法，有人提出了质疑，声称仅仅希罗多德一例难以服众，并由此认为希罗多德未曾真的到过巴比伦城。然而事实上，凡是亲临巴比伦城的古典时代的希腊作家，均如同希罗多德一样，在自己的著作中对空中花园未置一词。由此，人们有理由对空中花园的存在表示一下自己的怀疑。还有一个史实不容忽视，那就是尼布甲尼撒死后23年，波斯人占领巴比伦城，不久改变了幼发拉底河的河道走向，河水从此远离巴比伦城。如此一来，空中花园即使确实存在过，也会因为缺水而变得面目全非。如果是这样的话，百年之后希腊作家见到的空中花园，也许那就不是他的真面目了。而且那些留下了空中花园有关记载的古人们，其写作态度的严谨性也让人心存疑虑。在迪奥多鲁斯的笔下，我们看到他描绘的是另外一个塞米拉斯的形象，出生以后即被父母所遗弃，幸而有一只鸽子每天嘴叼食物来喂养他，而长大成人之后，有着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的他嫁给了一位朝臣，而有一天国王与塞米拉斯邂逅，被他的美貌所打动，夜不能寐，最后强夺其为妻。塞米拉斯整日郁郁寡欢，最后把王权交给儿子，化为一只鸽子飞出了宫殿，乘仙而去。那么面对这样的记载，你能以其为据吗？更让人不解的是，建立了丰功伟绩、名扬四邻的尼布甲尼撒二世流传下来的诏令与书写版无数，但是世人却从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什么有关空中花园的片言之语。于是有人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空中花园是诗人和古代历史学家的想象力制造出来的一大世界奇观。空中花园到底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究竟身在何方？也许空中花园确实存在过，但它并非位于巴比伦城。尼尼微古城遗址的发掘似乎在暗示着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在尼尼微宫廷浮雕中，有一幅名叫《尼尼微空中花园》的浮雕，上面的景致印证了古典作家对巴比伦空中花园的描述。而亚述帝王辛纳赫里布留下的诏令中提到他在尼尼微兴建花园一事，而且他把流经尼尼微城的底格里斯河的河水引入花园灌溉花草树木。有人认为这种空中花园实际上是亚述园林设计师为亚述宫廷设计的王家园林，他利用天然山丘或人工堆砌的山丘种植各种名贵的树木和奇花异草，供国王游乐散心之用。称这种山丘式的花园为空中花园也并非让人感觉突兀。也有一些记载提到了空中花园，但是认为与尼布甲尼撒无关，